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千军降魔二斗罗自出现之后第一次色变，先前他们在远处看到比比东被击退，险些死在这个年轻人手上，还有些不以为然。平日里他们对比比东并不十分了解，只当是比比东实力不足，分出他们两个人来对付唐三，他们自认为已是相当谨慎了。更重要的是，因为唐三手中有那柄海神三叉戟的存在，先前的攻击他们也确实逼迫了唐三节节后退。虽然这个年轻人在如此年纪就能达到封号斗罗，足以令他们震惊，可在他们看来，今日一战还是要将这个年轻人毁在手中。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唐三竟然在以一敌二的情况下瞬间爆发出两个强大无比的魂技，将他们同时击退。尤其是空中的千军斗罗，此时在天青寂灭雷霆的作用下，全身阵阵麻痹，体内血气奔涌，竟然已经受伤了。唐三虽然口吐鲜血，可在如此剧烈的碰撞之后竟然没有休整，还能发动魂技攻击，但是这一点两位使用盘龙棍的封号斗罗就已是自叹不如。不过他们也都是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的巅峰斗罗，两人同时抬起自己手中的盘龙棍，虽然体内气血翻涌，无法使用强大的魂技，但他们还是第一时间将自己的魂力与手中的武魂完全连成一体，保持稳固的防御之势。就算唐三的攻击落在他们身上，他们也能凭借着防御的姿势，以自身全部魂力与唐三硬拼上一击。但是很快，这两位封号斗罗就意识到了不妙，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对于周围的感觉突然出现了短暂的停顿，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变得虚幻起来。唐三甚至没有修正就继续发出的第八魂技，正是来自于邪魔虎鲸王的蓝银虎鲸魔之射，强制眩晕敌人三秒，任何防御技能无法免疫。在两名巅峰斗罗被击退的过程中，唐三终于找到了这个机会。与此同时，右手中的海神三叉戟瞬间抛出，直奔空中被定住尚未跌落地面的千军斗罗飞去，而右手也成爪形向前抓出，伴随着龙吟之声幻化出一只巨大的龙爪，抓向降魔斗罗。这正是天青牛蟒右臂魂骨的另一魂技天青迟钝神爪。在被对手逼迫的节节后退，看上去即将无法抵挡之时，唐三爆发出了自己最强横的实力，强大的十万年魂技接连用出，竟然在一瞬间令局面反转，发动了绝地反击。首先倒霉的就是千军斗罗，虽然他的盘龙棍已经横在身前，做出了一个任何攻击都能够抵挡的姿势，但他面对的却是重达十万八千斤的海神三叉戟。轰然巨响之中，海神三叉戟撞击在盘龙棍上，毫无悬念的，千军斗罗已经被轰击得飞出了嘉陵关城头，口中更是鲜血狂喷。虽然不至于受到重创，但这一下至少让他重新想登上城头需要不短的时间。这还是唐三此时状态不佳，如果是在巅峰状态之中，只需要以黄金十三戟中一去不返出这一击，千军斗罗就没有幸免的可能。另外一边，天青迟钝神爪配上蓝银虎鲸魔之射，同样是效果惊人。没错，天青迟钝神爪需要四秒的蓄力时间，但唐三这一击乃是在先前发出天青寂灭雷霆时就开始积蓄的，衔接的无比紧密。在甩出海神三叉戟的时候，爪形就已经出现，硬生生节约了一秒。当那降魔斗罗刚能行动的同时，那巨大的天青迟钝神爪就已经到了他面前，毫无悬念地抓在了他身上。被天青迟钝神爪命中，所有感官都会迟钝十倍，几乎就和死了没什么区别。如果不是需要四秒的蓄力时间，但是这一个技能，唐三就足以横扫封号斗罗级别强者。此时降魔斗罗中了他这一爪，整个人只觉得周围一切都变得迟钝起来，无论是调用魂力还是想要有所动作都变得无比迟滞，身体一晃险些摔倒在地。唐三没有再继续发动攻击，先后使用了天青寂灭雷霆、泰坦苍穹破、蓝银虎鲸魔之射以及天青迟钝神爪四大十万年魂技。尽管这些魂技对他的消耗还能够接受，但同样也是恐怖的，更何况在先前的碰撞之中他受到的伤绝对不轻， 只不过是被他自己凭借着无比强韧的身体强行压制下来了而已。此时击飞千钧斗罗，在迟钝住降魔斗罗，他也终于有了一丝喘息的时间。再次喷出一口鲜血，唐三这才提起右手运转控鹤擒龙，将海神三叉戟抓回来，大戟刺出，直奔降魔斗罗胸口刺去。降魔斗罗此时毕竟还保持着防御之势，想要击杀他，自然要凭借海神三叉戟的威力。十秒的时间足够他死上数次了。唐三这边的情况突然转变，顿时让城头上所有天斗帝国一方强者气势大盛。戴沐白与朱竹清终于施展出了他们的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大师也与弗兰德柳二龙释放出了黄金圣龙，全力攻击之下令对手节节败退，不少人已经被逼落城下，那几名武魂帝国封号斗罗也是个个受伤。 虽然城头上暂时占据了优势，但我的战斗力也所剩无几，而对手还有五名巅峰级别的封号斗罗，城下的局面已经相当不堪，这个时候撤退至少还能够保持有生力量，那些受伤的封号斗罗也不是那么好杀的，我能够杀掉这个降魔斗罗已经算是收获不小了。 撤退！ 你敢！ 唐三在海神三叉戟刺向降魔斗罗的同时大喝一声，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轰的一声，海神三叉戟凭借自己的重量第一击就挑开了降魔斗罗防御的盘龙棍，巨大的戟身一震，再次点出，那如同利剑一般的主刃一旦直接攻击到降魔斗罗身上，就算他的魂力再浑厚一些也难逃丧命的下场。突然一股强烈的劲风直袭而来，从侧面轰向唐三的身体，尖锐的能量波动刺激的唐三全身寒毛炸起，那是足以威胁到他生命的攻击。危机之中，唐三顾不得再杀降魔斗罗，身形一转，一道海神之光骤然注入到三叉戟中，一个金色的光环挡在身前。但令他惊讶的是，无定风波所化光环几乎在第一时间破碎，他的身体也在那巨力的作用下倒飞而出，再次鲜血狂喷。他此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状态竟然已经降低到了如此程度，魂力精神力都已经跌下到了不足三成。一名同样银袖装束的老者已经来到了城头，正是先前送比比东和胡列娜下城的供奉。只见他眼中金光大放，全身都笼罩上了一层细密的金色鳞片，先前那一击正是从他化为利爪的双手中发出的，在他背后还拖着一条满是鳞片和突刺的巨大长尾。 哼， 这是黄金恶王武魂，顶级武魂之一，尤其是这供奉爆发出的恐怖魂力也太让人吃惊了。千钧斗罗与降魔斗罗已经很强了，但这名老者的出现竟然让我感觉仿佛面对的是比比东一般的存在。保守估计，眼前这位黄金恶王斗罗的魂力至少也达到了98级。 唐三的判断没错，眼前这位武魂帝国供奉正是在长老殿实力仅次于千道流排名第二的金恶斗罗，今年已经150余岁，年纪甚至还在千道流之上，实力也达到了恐怖的98级，强悍的能力确实不逊色于一直无法发挥出全力的比比东。他一出现在城头之上，好不容易由唐三扭转过来的局面再次逆转。金恶斗罗左脚骤然踏前一步，身体调转，背后的大尾横扫而出，带着一连串金色的光影直奔唐三抽击而至。与此同时，他双手向后按去，强烈的金光骤然爆发，宛如一堵墙壁一般挡住了想要前来救援的黄金圣龙。这一次唐三真的有点黔驴技穷了，面对金恶斗罗的攻击，他只能勉强提起自己的海神三叉戟，尽可能地将海神之光注入其中来抵挡，整个人顿时被抽击的飞了起来，重重地撞在背后的城垛之上，大片的城垛为之破碎，唐三眼前一黑，险些晕过去。 武魂帝国的底蕴实在太深厚，强者竟然如此之多。 这个年轻人明显是强弩之末，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无法将他击杀， 他的天赋也实在是太惊人了，难怪比比东、千钧、降魔都先后被他击败，这个人绝不能留。 金鳄斗罗眼中杀机大盛，一个巨大的鳄鱼虚影从他背后浮现出来，身上的第六魂环瞬间闪亮，那巨大的虚影竟然像是变成了实体一般，在咆哮声中直扑唐三而来。而金鳄斗罗自己则是身形一转，长尾甩出，将试图救援唐三的天斗帝国一众强者逼退。98级的魂力实在太强悍，哪怕是剑斗罗陈心在经过大量消耗之后也无法从他的阻挡中穿越。这一次唐三心中也产生出了在劫难逃的感觉，他实在是已经无力防御。98级封号斗罗的攻击根本就不是现在的他所能抵挡的。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突然间一声暴喝响起， 谁敢伤我儿子？ 无比巨大的黑色光芒如同一轮黑色的太阳一般，从嘉陵关下升入半空之中，以无与伦比的狂暴之势迎上了那虚影状的黄金鳄鱼。轰然巨响之中，黑芒凝而不散，那黄金鳄鱼的头颅竟然被轰得四散纷飞，化为无数金光爆射，却没有一丝侵袭到唐三的身体。尽管金鳄斗罗将不少的力量都用来阻挡天斗帝国一众强者，但是他毕竟是用了自己的第六魂技，在98级魂力的支持下应该是何等强横，但却就这么被人一击破碎，令这位第二供奉不禁脸色大变，定神看向来人。来人一身布衣，身材高大，一头短发如同钢针一般根根竖立，威冷四射的眼眸如同魔神一般坚毅，全身肌肉隆起，右手之中一柄无比巨大的黑色巨锤横在身侧，那巨锤单是锤头就足有水缸大小，上面的金色纹路引线还有一个白色的诡异纹路。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